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咱们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。1073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。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那么那 找到主要问题，就能解决。我拉总蛋，我跟别人拉总蛋还不一样。那39天啊，必须雇保温车啊，保温车拉它不动，到家不动两半。但是你雇一个保温车2000-3000块，要雇一个大板车呢，就200-300块， 差10倍， 是不是？我说那咱们用大板车往下拉，这不就利润就大了吗？啥事儿吧，就动脑筋。我就想了几天之后，我把问题就想出来了。我做事吧还是那个风格，不需要试，想好了就这么干。然后就雇一个大板车，就上那哈尔滨叫香坊总机场，就上那去拉总蛋去了。那厂长还问我呢，今天拉饲料啊？我说不拉饲料，拉总蛋。哎，那你没开保温车来呢？我说不用保温车。我说就说是高大板车，他说你净瞎扯，你开玩笑哈、啊。他说就是拉啥饲料，我说不拉饲料，拉总蛋。你看他就不相信我说拉总蛋，他非得问我拉啥饲料。后来他一看我真是拉总蛋，哎呀，他害怕了，他说这可不行，这一车总蛋好几万呢，这要动两万子到家，这多可惜呀、啊，多大损失。他就不让我拉，我说你放心吧，保证没事儿，你就说啥他也不信。哎，我说厂长，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？我说我先把钱交给你行不？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说那冻坏了，对谁都不好。他说不能这么干。我说真没事儿。你说后来把他弄的，他生气了。好，你说没事儿，我就给你装。冻两半，你别赖我。我说我来就我压根儿没赖过你。他就开始让工人装，装一天，就总蛋装箱。 装了一天， 装一天呢、啊，挑啊，一个一个挑啊，好几万总蛋呢。装完了，到晚上了，开始往车上装了，往车上落了。然后呢，我呢从那个车上啊拿下3个汽车的大礼胎。我说厂长，你给我找2个锅炉工，让他帮我呀把这3个礼胎啊在锅炉房给我灌3下开水。这厂长就不知道哪葫芦要，然后他就叫俩锅炉工来了。我说你们拿去，我事先在家弄了3个大礼胎。我是 那个车的 汽车礼胎，就这么出的 礼胎， 内胎 啊， 内 橡胶的， 橡胶的， 哦哦， 哎，我是怎么想到他的呢？说39天搞大板车拉总蛋，怎么能不让他动？谁也不敢想的事儿，凡是别人不敢想的事儿，我都敢想，就像打鱼似的。39天我不让河动，39天我不让总蛋动了，就想，哎，我就想，我说，那这车装一下总蛋，你里头不能生个炉子？你生炉子不都点着了吗？不能生炉子，那你说搁电炉子也不行，你只要是炉子就不行，你不搁炉子，你不搞热源，你说你咋整？就因为我想到一个什么原理，啥事都有原理。哎，我就想，我说我小时候啊在农村，我住的是那土房，就那土房就是那窗户啊就糊一层窗户纸，你不能糊10层窗户纸吧，只能糊一层窗户纸。哎，我说我怎么没冻死呢？就这么个原理，我说我这个拉总蛋，就按照这个原理，我这总蛋不带动的，它是一层窗户纸，你没冻死，但是屋子里得有热源，你在屋子里做饭，